星星一起做体操，无人乒乒乓乓响，就摇摇摆摆跳，有谁不会我就来教，乖模样要笑不要笑，呀恰恰恰恰恰，大家跳别害臊别害臊，呀恰恰恰恰恰，你学文盲不是盲，你学森棒没情调，只要你试一遭就知道恰恰妙，要恰恰多轻巧。清清楚楚灵灵的头脑，你有结结实实灵活的身腰，请把拍子听得准，把步子记得牢，你别害怕谁都能跳，